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乘坐九八二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也通过啊？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活力勇往直前，年轻不计年龄。FM 九十八点二，生而不同，你够年轻吗？ 听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 全媒体的可视电台，九八二，活力调频正在直播。在偌大的北京城，在偌大的北京城，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 九十八点二。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虎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博虎点秋香，我是一梦。 我是大佐，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19:30准时开始的博虎点秋香啊，这个今天呢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就是、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日子， 父亲节、那祝全天下的爸爸们呢节日快乐，祝你们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对。 不仅要身体健康，还要万事如意啊！ 没错， 对这个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一个这个没请父亲来啊，今天 啊，对， 今天请到了一个我们的小帅哥啊，君毅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一聊这个年轻人情感的那些话题，或者是一些有意思的故事吧。 对， 来，君毅，给我们打个招呼。 Hello， 各位好，我是这个。有人称像库里，也有人称说像， 对，那是我说的， 这样的这个君毅，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个咱们的这个博古点秋香，跟大家一起来交流一下。 这个君毅之前上过我们节目吗？ 对， 上过， 是以这个旋风少年雨欣的好朋友， 好朋友上的。 旋风少年，我的名谁给起的？ 张彤起的， 有 旋风 奇了怪了，这是。今天的我们的直播名呢，如果大家在这个花椒直播上看到我们的直播的话，今天我们直播的名称叫做“混血少年”。 混血少年， 为什么说混血 少年之后的？ 对，因为君毅真的长得特别像那个库里，我私底下一直说，我说哎呀，你长得好像库里呀。 哎，其实可以给他一个特写的镜头，大家看一下啊，真的就是从 就是留上小胡子。 色就更像了， 对，留了小胡子， 留一个小胡子， 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稍稍黑那么一点点， 不用黑，这样很好， 很喜欢， 已经很黑了， 很喜欢是吧？ 其实已经很黑了， 不黑不黑不黑。 哎，那君毅有没有什么就是兴趣爱好啊？或者是 对，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就长得像库里，是不是喜欢打篮球啊？ 对对对对对，都说长得像库里，但其实也平时也自己喜欢各种体育运动，像篮球啦、游泳啦、羽毛球都比较喜欢 啊。 对， 就是还是一个运动少年吧。 对对对，也还比较喜欢运动，因为多运动才能身体健康。 对， 嗯，那这个除了运动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兴趣爱好吗？比如说打打游戏啊。 对，也平时最近都打这个全民都在玩的这个 王者荣耀。 王者荣耀。 对对对。 哎，那除了其实体育类的，就是文艺界的有没有喜欢的？ 文艺界的， 这文艺的类型。 哎，有人说这个长得像比伯。 比伯这 也比较喜欢听音乐。 喜欢听什么类型的？ 就是欧美 类型。 虽然这个英语水平一般的， 有限， 比较喜欢听欧美。 英语水平有限， 比较。 不是还说过那个多听英文歌可以提升一下自己的？ 但是我发现在我这儿好像没有实现这个， 没有实现这个是吗？ 就是 好的，嗯， 反正我觉得吧， 光听 这个光、嗯、哎，对，光其实听英文歌，它就是确实可以长一长这个咱们的英文水平。 对， 但其实最主要的一点还是跟那个就是老外对话， 对，多 聊天， 对，得 多 说，多 聊天， 对，多交流。 比如说在这个夜店玩的时候， 别瞎说啊，瞎说。 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你对吧，见着外国人了，你一跟他说话的时候，你就可以提升自己的这个英文水平， 对 吧？啊，当然这只是一个小方法啊， 没错。 最主要的大家还是学习啊。昨天不是刚考了四六级嘛？ 是， 对吧？不是，据说这四六级考试里边还今年还出了副对联儿。 是吧？是吧？ 你们俩 是是是，对，咱们 好了， 你们一般好，过去 好的， 好了，这把这一盘过去吧。这 过去 一看，这仨人这都没考过， 不好好学习， 都不好好学习，没考过啊。 嗯， 这个今天呢，我们也是把这个旋风少年，这个 混 血少年， 旋风少年的好友， 对，旋风少年的好友，混血少年啊。 对， 虽然他应该，哎，你是哪儿人呢？ 河北人。 河北人， 爸爸妈妈都是哪儿人？ 我其实说长得像混血，但是我爸妈妈都是纯正的 汉族人。 对，对， 嗯， 因为什么说长得像混血呢？因为 东南亚混血， 对，长得像。有人说印度，就说哪儿都有，你知道吧？说美中美混血， 对对对， 中印混血，哪儿的都有。 因为那个君毅，他这个五官长得都很大， 对， 很大。 再一个就是头发有点卷，今天没有戴了帽子，对，说头发有点卷，所以就更像外国， 就是有一点， 对对对， 长得很洋气。你看你大佐。 我就长得很土， 大佐哥哥，小眼睛。 你是想说这话吗？我就长得很土。 不是，你一直是我心中的男神。 我的家，乖，谢谢你啊。这个今天呢，把这个混血少年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来啊，跟大家聊一聊自己的情感上的小故事，或者是在生活中的一些小故事。 没错，我们君也是有对象的。 嗯，对，知道这咱们的节目宗旨又不是单纯的给人家找对象，对吧？ 呆，我说的呆，我说是对。 呆。妖怪哪里跑？对，那个首先先抛出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啊， 对，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这个刚吃饭之前想的一个互动话题，说的是怎么样才能算作成功，但是我觉得这个话题离我们实在是太远了， 对，而且没有什么太多的可聊的点。 就是现在这个人生的经历还没达到那个部分，就是也聊不出来什么叫做 成功。 对 对， 你就是马云马先生，他现在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没说自己是一个 成功人士，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互动话题还是抛开吧。你然后突然吃完饭之后想到了一个，就是这个男女朋友生气的时候，你该不该哄？ 然后怎么哄？ 嗯，这个就是今天的互动话题了啊。 是的， 大家不仅仅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收听我们的博虎点秋香的节目，也可以通过对，也可以收看在这个花椒直播平台上，搜索狐狸982，然后可以收看我们的同步直播， 对，和我们实时的互动。当然了，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 对， 与我们面对面的实时互动。 这个是微信公众账号啊，然后上面还有这个26号开播仪式的盛大这个情况，就背景 生如夏花， 对，大家自己去了解一下吧。还有这个可以送给你们的小提示啊，都不错的啊。然后咱们接着回到咱们这个互动话题中来。君毅是有女朋友的，对吧？ 对 对对对。 那这个你女朋友经常跟你生气吗？ 毕竟在生活中这种小摩擦还是会有的，就是有时候这个意见不统一了，有时候小吵小闹还是会有的。对对。 就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生气了还是要哄的，万一跑了怎么办？ 万一跑了怎么办？是花这么多钱找了媳妇儿，万一跑了 不容易，不容易 啊！就是 我觉得还是要哄， 还是要哄。 对对对， 嗯，那你呢，大佐？ 咱们问题是什么来着？ 啊，你怎么能这样呢？ 开玩笑，开玩笑啊！这个就哄肯定是要哄的，但是你得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嗯， 这干嘛要给我一个镜头？你这样 想就是想让 这个 想让你说实话， 好美啊！ 我先让你说实话来。 就是说吧，这个哄一定要哄，但是我现在没有女朋友，没的人哄， 想哄没处哄， 想哄没处哄， 可以哄我， 一大嘴巴扇走你。但是吧，这个哄不哄女朋友，他也得分一个场合，或者是分那个到底是个什么事儿。 嗯， 就假如说这件事真的是我做错了，你比如说晚上约会，那个你晚到了一个小时， 嗯， 我肯定是要哄他的，对不对？这件事是你做错了。就是我做错，我晚到了一个小时， 嗯、 不是女生晚到了一个小时 两个人都没听明白， 是一脸懵逼，有点乱。 对， 就是这样的，肯定是要哄的。但是，假如说就是晚上约会，他晚到了一个小时，然后反而哎呀，你怎么不等我、啊？就这样的，我干嘛要哄他？ 就是还是要讲道理的。 对啊，一定要讲道理的嘛。这个再说感情是需要经营的，你总是这样来来回回的，你不讲道理的一个。姑娘，我怎么跟你在一起？ 是，确实，嗯、 对， 嗯， 那你呢？ 我就哄男朋友呗。 哎 呦，就是我其实一直秉的一个原则就是， 嗯， 不哄，就是 真不哄，假不哄、 听我说呀，就是以前秉持的原则是不哄， 嗯， 但是。我 后来发现， 后来我真的是就， 后来发现算了吧， 就是被一个人制服了，然后还是要哄的， 嗯， 被一个人制服了， 真爱， 被一个人制服了， 对，真爱， 什么制服？ 不是说什么呢？我就是我觉得，讲句良心话，其实我觉得男生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在感情当中、 嗯、 这个地位应该都是平等的， 对， 嗯， 应该都是平等的， 就互相要讲道理。 没错，就是以前的时候，玉博就是也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 嗯， 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刚在一起的时候。可能我男生可能要付出的稍微多一点点， 对， 要比女生付出多一点点，但是到中后期的时候，两个人的感情不管是精力还是财力都是需要去一个平衡点。 你确定这期节目不是跟我做的吗？ 啊，我们都有说过啦然后都要去一个平衡点，这样两个人才可以持续的发展下去，要不然这个天平它一直都是不对等的话， 如果 就 是一个人去付出， 对对对，对，没错、 嗯， 就是一个人如果一直不停的付出的话，就比如说吵架了，不停的就是男方在哄女方，一直都是，我觉得人都会有累的一天， 对， 对， 对， 对 吧？ 没错， 嗯，所以我觉得女生也是要适当的去低一下头。 你先甭觉得你在现实生活中是怎么做的，我想知道这个 啊。首先我跟你说要哄、 啊， 这是我的观点， 哄 对、 嗯， 是要适当的哄，男的不能太惯。该打就得打， 麻呀， 炸了要炸了， 干嘛呢？ 没有没有，就是要适当的哄，怎么哄是不是？ 嗯，怎么哄？ 我会撒娇啊！天哪，你可能想象不到， 想象不到， 那是 脑袋里没有画面， 没有那个画面是吗？就是我会就是叫他的昵称。就是不是那个那些昵称，就是我给他起的一个什么昵称，然后我就叫他这个昵称，然后我会哄他，我说我会承认说我说我今天不对，我说我当时 会有效果吗？ 啊，非常有效果， 非常有效果， 非常 有 效果。 效果 那基本上你 因为我不 也是被制服， 因为我不经常低头。 不是，你看啊，你就是咱们俩作为男生，作为老爷们而言，女生一撒娇的时候，你说你怎么办？ 也没辙， 你说你能有什么办法？ 对对对，也没有， 对啊， 对不 对， 对？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广大的网友朋友们， 常用的伎俩。 作为老爷们儿、嗯，你说你的女朋友、你的媳妇儿一生气，不是一生气去了，一撒娇、 嗯， 啊，自己这个生气了，今天做错点什么事儿了、 嗯， 对吧？惹得你这个吹胡子瞪眼睛的，然后一上来，嗯、别生气了啦，错了啦，然后你能有什么办法？上你大耳瓜子，扇走 了， 就是肯定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嗯，这事儿也挺奇怪的。 对、 嗯， 那你说要男生撒娇的话， 哎，我 那这个画风就感觉不太正常。 不过我觉得男生可以适当的撒娇啊。 君毅之前 有跟女朋友撒过娇吗？就是在她生气的时候。 我也很少，但一般我是就是会世间万物唯有爱和美食不可辜负、 啊、 所以就一般就是带着去吃顿好 吃 的， 那吃顿好吃的就都解决了， 一般就都解决了， 真好， 就全在这个饭里了， 对，全在饭里了， 对对对， 都在酒里了，喝了吧。 对。 那就是其实我想看看你跟女生家撒娇是什么样的。 对，你可以、 这个、 可以示范一下。 真没有过，但是我觉得哎，就是那种男生那种特别扭捏的，我觉得还挺怪的。 其实还好吧，我觉得男生 可能就是我平时因为我是摩羯座嘛，比较闷的一个人，就平时也不会特别主动的去表达特别多的东西，就是可能做的会比说的更多一点 啊、 所以说 比较务实的一个男生， 对，所以说就一般不会去就是特别会给女朋友去撒娇那样，对对对， 明白。 嗯，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男生还蛮踏实的， 嗯， 不像那种爱撒娇的。 是，然后就默默的看了一眼，谢谢您老人家啊。什么叫像那种爱撒娇的，然后看我一眼？ 就看你一眼嘛。 哎呀，这个那一梦姐姐有没有碰到过这种爱撒娇的男生啊？ 碰见过啊， 就是朋友也好，男朋友也好，无所谓，就是这种男生 都碰见过。 那你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就是那个时候觉得我是一个男人。 自己是汉子， 对，我是一个男人， 哦， 然后我就包容他呀， 包容， 对， 母仪天下， 对，母仪天下。 开玩笑啊，这个咱们的互动话题呢是这个当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生气的时候，该不该哄，或者是不是该不该哄，这是一个问题。 嗯， 怎 么哄 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个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啊，然后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花椒直播啊，搜索活力982，在弹幕池里面给我发送弹幕，今天的人好少啊，我不开心。开玩笑啊。这个说完了这个怎么哄，哎，说怎么哄了吗？ 他说了，他请人吃饭呢。 所以就是美食不可辜负 啊，美食不可辜负，就请吃一顿饭啊。这是他怎么哄，那你怎么哄啊？ 我 你是被请吃饭那个是吗？ 不是 啊， 我请怎么哄，你怎么哄吧，先让我想。 我先问的你。 你先让我想一想。 行，那我怎么哄我的女朋友啊？我想一想，这个有女朋友的事已经是80年前的事了。 有点久远。 那个怎么哄？首先，请吃好吃的，这个是肯定的， 这个 男生的惯用伎俩嘛，对吧？吃饭， 但这个确实也管用。 哎呀，对，这确实管用。 对， 这我也能吃到好的，你也能吃到好的，大家一吃一饭就高兴开心， 是 吧？ 还是想到了自己。 不是，这个很正常的吧？吃饭。看电影，给他买口红，买衣服，买鞋，买东西，满足一下愿望，然后，可能有的时候，如果这个问题比较严重的话，会撒那么一个小娇， 撒一个小娇 啊，就是特别特别小的那种，就看不出来的那种，不仔细看看不出来那种啊， 要回想一下才能啊，你刚撒娇， 你是撒了个娇吗？对，是这样的， 好的，我想到了，我就是首先我会道歉，很认真的道歉， 对，如果是自己做错， 对，就我会非常认真的道歉，然后稍微解释一下，再 解释一下， 对，就解释， 还会跟什么解释呢？ 我就解释一下嘛， 哎呦， 然后解释一下之后呢，然后接下来的几天呢，我都会比较黏着他，但我本身谈恋爱没有那么黏，就不怎么太黏人，然后我接下来几天都会比较黏着他，会特别特别特别的关心他。 啊，然后那个等他缓过来之后， 对，我再 回复差不多了， 拖上去， 一大嘴巴，离我远点， 对， 靠边哪扇着你？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我会很认真的去认识到这个问题，然后如果他真的特别不喜欢，会改掉。 对，所以说我觉得还是两个人在一起要沟通才能。 对对对，得沟通。 问题的解决。 没错。 对， 沟通很重要。 对，这个两个人的感情还是要用经营来维持的。 没错。 对对。 这个也祝君毅能与他的女朋友。 对。长长久久。 长长久久啊。那个咱们的互动话题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还是进入到咱们一个比较原生态的一个那个环节啊，这个快问快答每天都会有的。今天君毅来到我们节目呢，他其实并不是想来找一个女朋友，大家也都知道他有女朋友，主要是来 叫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 对，或者是说涨涨粉儿，想红什么的。开玩笑啊，这个还是进入到我们的第三个环节，快问快答。第一个问题， 在人群当中，什么样的人最能吸引你的注意力？ 最能吸引我的注意力，首先我觉得 首先作为一个男生我觉得 长得好看的 就会让我多去多看一眼，对，其次就是那种特别奇葩或者奇装异服那种，就在大街上特别扎眼，哎呦我去看，哎这跟正常人不一样，对，也会就引起我的注意， 这样子的， 明白了。 好，第二个问题来， 那什么样的人会引起你的注意啊？ 长得帅， 大街上长得帅。 太肤浅了， 我这个 一般人都是这样。 哎呀，我就没有个脑子，这种问题怎么能问你呢？哎呀， 长得帅的。 第二个问题，你的座右铭是什么？ 座右铭。 Three， 因为库里嘛， 库里 Three。 Three，OK，OK。那下一个问题就是最喜欢吃的零食。 最喜欢吃的零食，比较喜欢吃薯条。 薯条， 对， 等一下我也喜欢吃薯条。 爱吃薯条和炸鸡，那你适合去韩国呀？ 我也喜欢， 就是爱胖，但还要节制。 下一个问题，最期待收到的礼物是什么？ 最期待收到的礼物。最近我那个书包坏了， 书包坏了， 换个包。对， 好，那个到时候 老弟，你是在这儿说给谁听的吧？ 哎，今天女朋友是不是在看节目？ 那个君毅的女朋友有没有在看节目啊？ 对，如果看的话 或者是有没有喜欢这位小哥哥的朋友，这个 买个包啊。 这个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会公布君毅的微信号和手机号啊。 是的， 这个如果有喜欢的他啊，这个今天要求也提出来了。 不用不用，那个直接把那个君毅的电话发出去就好，到时候直接顺丰邮到就可以了。 对 啊， 对。 对，君毅是我们是传媒大学的， 包邮是吧？可以的啊，这个 这是一个 突然变成了一个购物节目。 对，好，那下一个问题啊，就是对你影响最大的一个人是谁？ 对我影响最大的，我觉得还是我爸爸吧。 爸爸， 今天也是父亲节，然后也。就是希望通过这个节目，也希望他能在这个收音机前再听这个节目。就是我觉得，就当时高考的时候，因为当时也压力特别大，因为当时他也就是，但真的当时就是压力特别特别大，就是那种 我懂，尤其河北那边， 对，而且然后那个。首先自己的压力大，然后身边的压力大，然后这个周围的这些包括舆论的这些压力，就是有时候亲戚朋友会问，哎呀孩子快高考了，如果担心就是自己没有考好的话，就是会挺没面子的。所以说当时压力特别大，然后我爸也就一直会开导我，然后我上高中那会儿也是一直住校，所以说就觉得他就没事就跑到学校那块儿去跟我聊聊天什么的，我觉得还是觉得对我影响特别大，我觉得也是特别感谢他， 父爱如山嘛，不能说 真的是。 今天也是父亲节，有没有什么想对爸爸说的话呀？ 对， 就直接对着镜头说吧。 对，反正现在也是考上了大学，也希望虽然不在父亲身边了，但是也希望爸爸能够放心，我能够照顾好自己，然后也希望你能自己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然后健康健健康康的，不要有太多的这样烦恼的事情。 好儿子。我的意思我就感慨一下，萱萱真是一个好儿子啊。 一梦啊， 有点懵。 一梦你这是咋了？一梦 真是一个好儿子。 非常好，非常好。现在最后一个问题啊，不对，什么 最后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啊，这个如果打游戏的时候你女朋友打扰到你，会不会不耐烦？ 不会啊，我会拉着他一起拉他入坑。对对对， 这是个办法啊。 对对， 还有下一个问题就是，前任找你复合你会答应吗？ 我觉得当然不会了，因为我觉得前任的话也要看是什么情况，如果说就是就是如果现在的话当然是不会了，就我觉得就是前任毕竟他 对啊，因为现在也有 对 象， 这样是不可能的。然后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是比如说刚和女朋友吵架分手了，如果说觉得还珍惜这段感情的话可以找个复合，但是如果过去了一段时间就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是这样子的， 拿得起放得下才是一个真正的老爷们嘛。 对， 这句话说的没毛病对吧？ 一点毛病没有。 对，下一个问题，假如回到十年前，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回到十年前， 就算十岁了， 十岁有点久远。 那就假如说回到过去，你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最想做的一件事， 你自己知道一个某一个时间点。 那就是，就有一次的期末考试。我还是因为过去了嘛，知道题了，我再去考一遍。 只是一次期末考试吗？ 对，因为那次我记得有一次期末考试就是没有考好，考特别杂，然后就是也是爸爸就那天 揍你了是吗？ 对对，打了我一顿，印象比较深刻。因为那会儿还小嘛，所以说觉得当时也是父亲也是比较操心自己的学习，也是恨铁不成钢，觉得对。 如果有这样的机会，还是 要回到过去。要回到过去的话，我会选择认识一下马云先生， 交个好朋友， 或者认识一下王健林先生。都可以的啊， 可以的。 那个好了，看一看时间，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19:54，我们的节目马上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 是的， 这个今天呢是父亲节，刚刚君毅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嗯、啊，首先非常感谢君毅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 对，非常感谢。 嗯、对，刚刚君毅在节目里边也是跟自己的爸爸表达了这个一下自己的。不能说是爱吧，就是自己的、 啊、那是什么？ 那种无言的爱， 无言的爱。 我相信就很多人， 因为儿子嘛，儿子和父亲之间确实是 不善言， 对， 不像女儿和爸爸。 对，所以还是在节目的最后，今天反正是住了一天了， 对， 还是要祝全世界所有的爸爸节日快乐， 节日快乐。 好了、嗯，以上就是本期播户点击项的 全部 内容了、嗯、啊，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T-shirt on.